点四 AM 六零三，你的故事天地，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，你的故事天地，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， 我的孩子却没有。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， 享了这么多年的荣华，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？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， 你什么意思？你不是告诉我说你太太是鬼吗？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， 我不管是与谁，你回头，我都在这里。 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，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。 北京故事广播。光影流声， 闭上眼睛听书。 留着七彩胡子的访客给萨姆巡官带来一份奇怪的委托，保管一封特别的信，来人坚称里面有价值百万的秘密。在特别时期，需要哲瑞雷恩在场才能开启。接下来萨姆巡官面对的是一连串离奇的案件，无端出现又无端消失的神秘蓝帽人，被偷窃而后又被归还的真本书，聪明的女儿遭遇拦路抢劫，300年前莎士比亚的生死之谜竟然需要靠300年后莎翁演员的精彩演出方能澄清真相。著名悬疑小说作家埃勒里·奎因为您带来哲瑞·雷恩的最后一案，演播陈光，敬请收听。上集当中，经过克拉伯的回忆，众人得知有一个叫阿莱斯博士的男人在5月6日就已经来到了这家博物馆，而且克拉伯还非常肯定地说，那个阿莱斯博士就是哈姆内特·塞德拉。在市中心一家饭店的专用餐厅里，餐桌上的人都在整理凌乱的思绪，克拉伯带着嘲讽胜利的意味泄露天机，把大家都震惊得一时之间六神无主。哈姆内特·塞德拉就是神秘的阿莱斯博士，克拉伯得意忘形，拼命舔着嘴唇送他们到门口。他们对他的最后一瞥，瞧见的是他消瘦的身影镶嵌在萨克森大宅艾奥尼亚式的大门框里，他的双手不停地对搓着，好像蟋蟀的后腿。他缩着脖子，侧着小脑袋瓜，好像在说，对了，你们宝贵的塞德拉博士，也就是你们的阿莱斯博士，你们认为怎么样？老克拉伯可不是呆子。他整个身影洋溢着胜利之光，好像对一群暴民执行私刑之后，在发泄暴力上得到了极大的满足。戈登·罗威一直满腹心思，现在还是加入了这一小群人，非常安静地坐着，看着阳光穿过轿车前的窗子照在佩辛斯的头发上，可是他又好像没有真正看见。这儿有一件非常古怪的事。大家围着桌子坐下来，哲瑞·雷恩先生开口说话了，我承认，我想不通。这可恶的老家伙，的确叫人印象深刻，浑身上下充满戏剧因素。他说的话也句句属实。他是那种喜欢说实话的人，尤其当他知道可以伤人的时候。可是哈姆内特·塞德拉 当然不可能了。如果克拉伯说他的客人是塞德拉，年轻的罗威消沉地说，那么你可以打赌那人铁定就是塞德拉。不，戈登，佩辛斯叹息着说，塞德拉不可能是5月6日拜访克拉伯的人。5月7日伦敦金斯顿博物馆的董事会特别为他举行欢送晚宴，我们从这一点知道不可能是他。阿莱斯博士5月6日在纽约拜访克拉伯，这人不是鬼，不可能一夜之间横跨大西洋。哎呀，太诡异了。我知道克拉伯的为人，我告诉你们，他没有撒谎，每一次他说实话惹出风波一定乐不可支，就像雷恩先生说的。克拉伯很确定，佩辛斯绝望地戳着牛排，他说他发誓那个人是塞德拉。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，巡官不满地瞪着罗威先生，这老怪物在撒谎，事情不就明白了。 雷恩说，也可能他心怀不轨在编故事，这些老书虫是会嫉妒彼此的事业。好了好了，我们这样是讨论不出什么结果的，整件事都神秘的超乎寻常。有件事我得告诉你们，是关于阿莱斯博士的。 哦，对呀，佩辛斯大声说，您正要告诉我们，可是克拉伯打岔，这个名字不是虚构的。 当然不是，所以事情才那么不寻常啊，亲爱的。戈登，在萨克森家时你好像快要想到什么了，现在你记得阿莱斯博士是谁了吗？ 先生，对不起啊，我以为我记得，大概是我在做研究时不知在哪儿碰到过这个名字。 很可能，事实上我从来没见过阿莱斯博士本人，我对他这个人也毫无所知。可是我倒知道一件事，除非这不是个惊人的巧合，这样一个人的确存在，而且是个非常聪明非常博学的研究文学的学者。 老绅士思忖着，嚼着一根香菜。 几年以前啊，8年或者10年前，斯特福季刊，这是专门研究树木学的杂志，那上面有篇文章。 对了，罗威叫起来，我上大学时定时收到的。 这可提醒你了，重点是这篇文章的作者就是阿莱斯博士。 英国杂志？ 萨姆追问。 对，我不记得具体的细节，可是这个阿莱斯博士谈到一些有关培根的荒唐冗长的争议，他说的一些话叫我大大不以为然，我就以自己的名字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去反驳，刊登在季刊上。阿莱斯博士也很恼火，在杂志的通讯栏上回复，我们就在季刊上你来我往纠缠了好几期。 他回忆起往事，忍俊不禁。 我的对手比风可犀利了，除了没骂我是个老白痴之外，什么恶名都给我冠上了。 我想起来了，罗威热切地说，下巴往前伸，辩论激烈，就是那家伙，没错。 知道他住在哪儿吗？ 巡官突然问。很不幸，不知道。 我们可以通过这份杂志查一查， 恐怕不行，巡官。罗威先生可以告诉你，斯特夫季刊5年前就停刊了。该死！好，我再发一次电报给特伦奇，再麻烦他查查。您想？还有戈登，老绅士说，你有没有抽空查查我们谈论过的事呢？就是1599年贾格尔版真本书的装订，调查可能和装订相关的秘密。罗威耸耸肩，还没什么收获，我倒是追溯到大约150年前的书皮装订了，简直不是人做的事情。目前这个装订至少有那么古老，至于藏在里面的文件，一无所获，还没有碰上什么线索。雷恩的眼睛闪了一下，然后又低下头，津津有味地吃沙拉。佩辛斯把盘子推到一旁，不耐烦地说，啊，我咬不动，这讨厌的案子把我烦死了。这个塞德拉博士就是阿莱斯的事情真够荒唐的，可是一直在我脑袋里打转，怎么也摆脱不了。其他的事情又那么清楚， 比如说， 巡官颇不以为然。阿莱斯博士留下的线索，爸，你也知道，5月6日到我们办公室的彩虹胡子，就是阿莱斯博士没错。你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的呢？年轻的罗威低声问。他那天一早去拜访萨克森家，到那儿拿了萨克森图书馆的信笺。他一定是在市中心穿戴好那身荒谬的服装，也许在某家饭店的盥洗室。他写下了符号，老人的符号，穿上他的奇装异服赶去爸爸的办公室，这些很清楚。他水汪汪的蓝眼睛吸引了雷恩的注意力。 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埃勒里奎因经典悬疑小说哲瑞雷恩的最后一案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好像有可能， 老绅士说，他没想着自己会被干掉。佩辛斯摇摇嘴唇，他想，没有人知道他的秘密，他那价值百万的秘密，这听起来不是很蠢吗？可是他是个狡猾的家伙，不会冒任何险。如果他20号打了电话，如果他没事，就没什么意外发生，信封仍然封着没有开。如果他没有打电话，我们就会打开信封，看见萨克森的信笺，追查克拉伯，发现这个怪异的阿莱斯博士。他一定是故意告诉克拉伯那个编造的故事，所以克拉伯才记得。要追查他时，我们已经知道很多了，因为到那时候，我们已经知道要找的人的姓名，也知道他的职业是什么了。好可怕的逻辑分析啊。年轻的罗威微微一笑， 所以他才要求你们不要打开信封，除非我在场。 雷恩安静地说， 他知道我会记得我们在季刊上的笔战，所以我被请来证实阿莱斯博士是个藏书家。 他一定是一开始就计划好的，如果事情不顺利，就像现在，我们就得寻找阿莱斯博士，一个书虫或者什么的，我们怎么下手呢？ 很容易， 巡官漫不经心地说， 佩蒂，那是我的工作。他说如果他没打来电话，就是他出了事，对吗？那表示除了他的外貌特征、姓名、行业或职业，我们也知道他是从他平常出没的地方消失的。他一定在哪儿混或被干掉了。 说得好，巡官。 雷恩喃喃地说， 正中要害，你一定要收集从5月20日他没按时打电话来的那天到几天前警方所有谋杀、绑架或者失踪案件报告。 巡官低吼着， 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你知道那是多大的工作量吗？ 实际上没那么可怕，巡官，你要找的东西已经很清楚了，裴心思已经说出来了。 好吧， 萨姆忧郁地说， 我去办。 天哪， 可是这对我有什么好处呢？我也得生活，对吗？ 我立刻叫格雷森和盖根去查，我猜你们两个孩子要去哪儿混吧。 哲瑞雷恩先生把萨姆巡官送回办公室，把萨姆佩辛斯小姐和戈登罗威先生送到绿树成荫的中央公园后，向德罗米欧示意，然后坐进车里，满脸思绪。现在没有人看着他，他静静地坐在后座上，紧抓着手杖头，眼睛盯着德罗米欧的后脑勺，脸上的表情宛如风起云涌，瞬息万变。不像大多数老人，他不大习惯自言自语，可能因为他失聪的耳朵没使他养成这种习惯。他完全用图像思考事情，有些实在太离谱，他不得不闭上眼睛，好看得更清楚一些。林肯轿车清洁地开往上城，朝威斯切斯特驶去。过了很久，老人睁开眼睛，眼前青翠的树木和弯曲的车道通往车库。他往前一倾，轻拍德罗米欧的肩膀。 德罗米欧，我不是说过要先去马提尼医生家吗？ 德罗米欧这个忠实的司机微微转过头，好让主人看见他的嘴唇。 哲瑞先生，有要紧的事吗？您又觉得不舒服了？ 老绅士微笑着说， 没事，我觉得很好，这次探访纯粹是因为科学兴趣。 哦， 德洛米欧搔搔左耳，耸耸肩，用力踩下加速器。他把车停在艾文顿附近的一座房舍前，屋子半掩在树林间，外面长着藤蔓和六月迟开的玫瑰。一个头发银白、身材魁梧的人坐在门前，抽着烟斗。 啊，马提尼。 雷恩伸伸腿， 真是走运啊，你这个时候还在家。 魁伟的男士瞪大眼睛。 雷恩先生，您到这儿来做什么？请进，请进。 雷恩呵呵笑，把背后的大门关上。 别这么吃惊，你这个老家伙，我身体好得很。 他们握了握手，马提尼医生疲倦的眼睛依然带着职业性的犀利打量着他。 看起来不错，对吗？ 好得不得了。心脏怎么样？ 跳得很愉快。 我就不能这样恭维我的胃了。 他们走进医生的房子，一条毛茸茸的狗嗅嗅雷恩的脚踝，然后冷淡地走开了。 哎呀，我不了解，我这把年纪为什么还…… 亲爱的伟大的先生，用了一辈子的戏院菜单，对往后的消化可没什么帮助。坐下。我今天想办法从医院溜走了几个小时，医院的事无聊得要命，我碰不到一个有趣的病例。 雷恩微笑， 我倒有一个给你。 医生把嘴里的烟斗拿出来。 哦，我大概知道了， 不是您自己，